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玛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期我的留学日记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入境加拿大，从上海乘飞机到温哥华，然后温哥华转机到我现在的城市维多利亚。那温哥华转机呢，就非常的历险。其实我之前订票的时候有预留5个小时的转机时间，按理说是非常的充足的，因为这个是在那个我电话订票的嘛，是在他们客服的建议下买的。但是其实今天出关的时候，没想到那个我是第一次入境嘛，所以要拿那个学签，学签排队，没想到排了，我估计得有1个小时吧。就是我看上去窗口非常多，但是呢，有一半的窗口他们都没有上班，然后只有另外一半窗口几个吧，然后就大家排队去领学签。其实出关，不是进关跟领学签的过程那个很顺利，我指的过程就是，比如说那个 officer 也没有刁难你啊，然后问的问题基本上都很简单，比如说你来这边做什么，学习在哪个学校，然后多长时间，有没有足够的物资，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你学习，然后到领学，这个是入关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领学签的时候没有问任何问题，我就直接把我的那个过签信，然后我的护照好像这两个文件给到他，然后就等他帮我出那个学签，然后就很快就打出来了。这个都还挺，就但是呢，等待的时间就还是很长。然后，领完学签了之后，还是要去做那个第一天的核酸检测。就所有的入境人员都要做核酸检测嘛。我之前在网上预约了，所以现在可以直接做，不用那个现场预约，这点挺好的。直接做，反正就捅了一下喉咙，然后也捅了一下2个鼻孔，这个过程也还行。然后我行李，我是先出，我下飞机，到温哥华下飞机先拿行李嘛，拿行李其实也花了点时间，刚才忘了说了，拿行李是在过关之前，过关之后，然后因为我记得我去领学签的时候是需要在一个地方先暂存行李的，因为那个领学签的那个办公室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放，然后再拿着我的行李去做核酸，做完核酸之后我就去那个转机了嘛，转机到其实是在他们国内转机，大概当时就12点出头了，然后我是1点10分的飞机，他建议12点40直机，我其实在上海直机的时候他已经把我第二程的票给打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去值机，因为我比较赶时间，所以我几乎是飞快的找柜台值机，看到一个加航我就往前冲，结果那个人告诉我是那个商务舱，那么少的人排队，我就应该意识到它不是经济舱，然后我就飞快的又冲到另外一个值机柜台，其实我应该直接冲到值机柜台都还没有事儿的，我呢多嘴，我先问了一下就是在排队前面那个他们工作人员，我就说我在哪里就是托运行李，我说我去维多利亚，我去哪里托运行李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给我指了一下那个托运行李的地方，让我快点，因为我的飞机快登机了，然后我就非常的着急，就看到一个行李袋儿，然后就还在纳闷说，那这个行李，那我现在直接把行李放上去直接托运的话，他们怎么知道这个行李是到哪里去的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我的行李上的信息就是行李牌儿，应该是只有上海的那一程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之后的那一程，其实后面证实了是有的，但是这里还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就匆匆忙忙的就把我的行李2个很大的，一个32寸的箱子，一个28寸的箱子，首先先放了一个那个32寸的箱子放在行李袋上，然后呢我就开始放第二个行李箱，我放第二个行李箱的时候我问了一下，我说工作人员，我就问他们怎么知道我的行李到哪里，他说你上面有那个 name tag。我说 name tag 是啥玩意儿？然后后来意识到他们讲的就是那个行李牌嘛。然后这个时候才发现大问题来了，就是我那个28寸的行李箱没有 name tag。按理说，我从上海来的时候，上海那边值机的柜台是有给我绑那个行李牌的，就上面有我的个人信息、航班信息。 其实我从温哥华出，我从刚才那边，claim 行李的时候，我记不得有没有那个行李牌了。反正 anyway 到这边一路狂奔到这边之后，那个行李牌就不见了。然后这不就好笑了吗？你的一个行李已经进了传速带了，传输带了，然后还有一个28寸的行李还在这，没有行李牌怎么办？我就非常着急。然后这时候他们找我要登机牌。我明明就是在上海的时候，已经他们那个值机的人已经帮我打印了第二程的行李牌，第二程的那个boarding pass 登机牌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知道，就是当你着急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出岔子，就找不到了。我就在我行李袋里面使劲的扒拉，就没有找到。他就可能藏在某个地方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找了一个机组人员，就地勤人员嘛，帮我去打印我的 boarding pass，然后顺便打印的时候我就问他，我说我的 name tag 怎么办？我这个行李箱没有 name tag，没有行李牌，我在哪里找？能不能帮我打印？他说不能帮我打印，他说打印不出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。但是我就跟他解释了嘛，我说我的行李已经进了传输带了，其中一个行李已经进传输带了，这个28寸的还在这，怎么办？然后他们就说，就这个人就说，那你要去楼下，因为你行李袋已经到楼下的某个地方了，你去他们那儿找回来。我就感觉很有点奇妙哈，你想一下，你的行李进传送带了，然后他到达了地下，楼下的某个地方，然后你有可能是在楼下一大堆行李当中去找一个，去找出来你的行李。就也挺奇怪的，对不对？有点奇怪，但是因为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我就只能迅速的就推着我的这个28寸的行李，还有我身上挎的几个包，冲到了楼下。然后楼下是有那个，就是当你坐完飞机，拿行李的地方，但是很明显这不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就刚好问到一个，我看他穿着像工作人员，我就问他，结果问了几句他会说中文，然后就跟我讲中文，反正他中文跟我的英语可能差不多水平吧，就他帮我跟他有帮我翻译，反正我感觉我俩都半斤八两的，跟那边的工作人员解释我的行李，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就感觉会更加的清楚工作流程一点，他就拿到我的护照，然后查到我的机票信息，然后甚至帮我分析出了32寸的那个行李的 name tag 上面的那个编号是多少，我就很奇怪，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反正他就能查到，然后这样他就给我写了张纸，那张纸上有我的就两件行李的编号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去楼上，你再去楼上让他帮你改签机票，因为你现在的那个航班赶不上了，你改签机票之后呢，让他们给你打印一个新的 name tag，然后放到你这个28寸的行李箱上，然后之前的那个行李信息让他帮你更新一下。好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信息应该是靠谱的，对吧？我就到楼上，reschedule 我的航班。反正这次我是到柜台了，然后事实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到柜台值机，然后值机完了之后，它不像我们国内的柜台，就是每一个值机口都有一个传输带，它是柜台是一溜。然后传输带是一个，你值完机之后，你的应该是有拿到一个 name tag，就是你的行李牌，然后把行李那个行李牌绑在，他们会帮你把行李牌绑在行李箱上，然后你到这边传输带，去把行李丢进去就行了。其实唯一让我觉得就是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传输带就这边托运行李是只有一个地方的，就是所有的航班，可能加拿大也没有多少航班嘛，就都在这一个地方，不像国内每个柜台就一个传送带，就当时。这个过程有点不一样嘛，我其实我后来又想了一下，我第一程从上海出发，我的那个 name tag 上应该有我联程航班的信息。其实如果我这个 name tag 不丢的话，按理说我直接把它丢到传输带上面，然后拿着我之前上海打印好的 boarding pass 去做安检，应该也可以的。但是 anyway，反正现在就到这了，我的就是。我让他重新帮我改签航班。我还以为就是温哥华到维多利亚这么短的距离，航班应该是比如说半个小时就一班啊，这样啊，因为我下午4点半还有课。本来一点十分的飞机到机场，到维多利亚机场1点半左右，然后喊了一个接机的同学， 花200多块钱，可能是还能赶上4点半的课的。然后现在改签，然后那个改帮我值机的小姐姐说最近呢只有3点半了。然后呢，那个小姐姐就是她也给我解释了一下我的行李信息，其实她那个系统也不太会操作，就不知道怎么 update 那个行李的信息，是她同事帮她告诉她的，我就。反正他只帮我打印了一个新的，就是28寸这个 name tag 不是没有吗？他帮我打印了这个，然后他是先把我航班改签到3点多，然后打印了这个 name tag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我之前的那个行李箱的信息要不要更新？他说不用，就这样直接就行了。我就有点纳闷啊，其实我后来想想，如果它更新了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这个行李牌你是打印出来，你是纸质的嘛，就哪怕系统里帮你更新了你的行李信息，但是你打印出来的就已经在上海那一程就打印了，所以它可能还是要跟着1点10分的那个航班。我就内心当然也希望说它跟着1点10分的航班，至少就是都是去维多利亚的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在维多利亚机场也能找到他，但是我又有点，因为这个机组的人，这个地勤人员告诉我说，反正帮我更新过了，到时候让我在维多利亚，那个 claim 行李就行了。反正他用中文又跟我，他说用国语再跟你说一遍，他说我们用国语交流吧，我们不知道是香港的还是台湾的还是哪旮旯的，反正就是。就帮我改签到3点半了，所以现在才不到1点，然后3点半飞机起飞是3点半，其实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。然后其实我本来以为不用安检了，就是连程航班嘛，但是后来发现还是要安检。然后安检它是其实帮我包括刚刚托运的时候没有国内那么紧。比如说，好像是只可以带2个随身的包，但是呢，我之前在上海是我。瑶瑶帮我满满当当的装了2包，那个甚至出现包中包的现象，就是有一个那个在 MUJI 买的15块钱的大袋子里面塞了我的书包，然后周遭又放了一些他给我塞的好多吃的，然后到这边因为东西有点多嘛，我就把那个包拿出来了，这样的话我就有3个包，但他们也没管，我就直接去安检，去安检的时候就把水又丢掉，把那个机上给的苹果汁儿。喝完了，然后有一瓶水丢掉，然后就过安检。然后过安检的时候也没有，就是想的特别清楚，就直接把那个一个盒子上面放一个篮子放一个行李。然后他也我他是没有告诉我电脑要取出来，我也忘记了。然后就反正后来又把靴子脱掉，外套也脱掉，整个过安检跟做 X 光似的，就是你要双手面。你要双手举起来，然后面向一个地方，而且我当时穿着靴子，我的靴子拿去安检，所以我等于说是也不算赤脚，穿了一双袜子，然后就去安检啦。结果发现呢，因为我没有把电脑带出来，然后他就是有疑问的行李。一列没有疑问的是直接你可以拿走，然后我的包就是一半是可以直接拿走，另外一半就得必须被拿出来重新检查，所以在这边又耽误了一点时间，反正因为时间还多嘛，耽误就耽误呗，就又重新过了一遍安检，然后就把东西拿走了，然后就去等那个就去找登机口，加拿大国内的航班，然后离这个安检，反正我那个登机口走了蛮远的距离的。走到那之后，发现还是有大把时间。手机呢，这段时间因为国内的漫游比较贵，流量比较贵，所以我一直是连了机场的无线，也跟国内的朋友报了第一程的平安，告诉他们以及和家人。就是告诉他们落地了，平安落地了，然后现在就是内心还是有点惴惴不安，不知道那个行李会不会丢。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说，我带了一个锅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晚上我们可以煮米饭；不顺利的话，那个行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等，其实快到那个 app 推荐的登机时间，已经过了登机时间。但是那个值机的不是值机，这个是什么？反正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让我再等一等。然后他英语说的实在太快了，我只听懂什么带 young children 的可以先安检。我就那么小的飞机，应该也不存在商务舱，所以可以后来才知道，我问了一下那个其他的。 乘客，就是他有按座位分什么，你在第几个 zone，可能是前面的先上还是怎么着，反正就是我等了好多人进去之后，虽然我是很早就过去等了，但是我是比较靠后上的，所以感觉这个跟国内也不一样的。国内就是你登机，你商务舱一个口，然后经济舱一个口，经济舱你就排队嘛，排在前面的你就先上。反正我就提着我的3个包，大包小包的，就登机了。然后机上有一个那个乘务人员，我的妈呀，他非常的健谈，然后又很帅。他后面这么小的飞机，我本来以为就是，而且加拿大现在疫情是挺严重的，按照我们国内的标准是挺严重的，而且是在温哥华，听说温哥华疫情更严重，但是我没有查新增多少哈，但是那个飞机竟然坐满了，坐满了人，而且一般温哥华到维多利亚他们都选择坐渡轮。我是因为之前我是打算带猫过来的，所以就订了联程的航班，想着这样方便一点。虽然最后猫没有带成，但是航班也没有取消，因为取消什么好像退票也退不了多少钱，就硬着头皮就接着坐了，反正就坐满了。旁边好像坐了一个，大部分都是白人，然后旁边坐了一个亚裔。然后那个机组的那个乘务小哥哥就跟我说，让我把我的行李，我有一个行李放在那个头顶上的行李舱，然后还有一个行李我塞脚下，但怎么着就塞不，就很难塞，因为还有剩两个嘛。然后那机组那个乘务小哥哥让我塞进去，然后我就塞了，他就给我比一个大拇指，反正就觉得贼活跃，贼那个什么社交牛逼症。然后就很快就到。就那个还蛮快的，大概10几20分钟吧，因为毕竟就跨了一个海，坐渡轮的话1个半小时，坐飞机就很快到，但是飞机比之前原定的时间稍微晚点了一点，差不多可能4点钟的样子到那个维多利亚，然后这个时候联系的接机的同学说刚好从学校过来。堵车可能要晚点，我想说那刚好那不着急，我也要找我的行李嘛。果不其然，我在那个取行李的地方只找到了我后来托运的那个，也就是28寸的箱子。当然找到一个已经很开心了，然后就想找另外一个嘛，看找了半天找到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情况，然后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。不能说奇怪，就是美好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刚好在那个工作人员他背后的那个房间的门口放了2个行李箱，可能就是一般，如果你的行李没有及时的 claim，他们就会把这些无人认领的行李放到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办公室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后面的人再过来 claim 的话，就直接来这个房间，他就不会跟后面航班里的托运行李混淆。然后刚好在那个门口，虽然离的距离有点远，然后我的眼镜的那个度数也配的有点低，但是我大概的看到它很像那个32寸的箱子，因为那箱子是我的朋友刚给我的，反正我就看着非常像。然后我就跟那个人说，我说那个就是，我觉得那个箱子就是我的，我能进去看吗？他还不给我进去看，所以我只能把我的那个什么行李牌、我的登机牌、我的护照给他，让他在系统里检查一番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拿手机。拉近，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这个时候通过放大细节，我确认这就是我的箱子，然后我就跟他说这就是我的箱子，你去看看上面名字是不是我的，他应该这个时候也在系统里查到了我的信息了吧。然后就给我找到了，我就非常的开心，因为那个时候就在跟他交涉的过程中，接机的同学已经到了，我也不想让别人久等，然后再加上。啊，就感觉这个行李有点失而复得，所以还是非常开心的。就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，但最主要的还是行李的波折。我其实我觉得，反正我觉得我讲英语跟讲中文，这两天切换语言模式切换的非常顺利，可能是因为之前跟阿文，讲论文的时候就用英语聊吧，所以就还好。当然就是可能有些。就语速还是没有他们快，他们就是机组的那些通知啊什么的，有的时候会经常只能听清楚其中一部分，然后另外一部分就连蒙带猜的那样，反正就慢慢的适应吧。 然后整个过程，后来那个接机的同学就问我介不介意他再另外接一个同学，因为那个同学在港口，就离机场10分钟，但是如果把我送到家再接回他，再来过来接他呢，就稍微有点远。我想着啊，反正我那个课差不多也要 miss 了，因为课4点半嘛，然后这个时候接到我的已经快5点了，我想着说 miss 就 miss 吧。回头跟老师说怎么补自学还是怎么样，然后他就去接了，然后一过路上有跟这个同学聊一下，他高中就来这边读书，所以就肯定比我是熟很多的，就他年纪也小很多，刚上大三，就跟他聊了一下在维多利亚学习啊生活的日常，给自己也算是一个过渡，因为这2天就老感觉就是。一旦我停下来去想一想，我现在身处什么位置，然后将要面临的生活，我就觉得，非常像做梦，就一切都很不真实。就跟朋友聊天，我说，大家初来乍到到一个新的国家，可能都会经历一些 culture shock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文化 shock。我经历的就是我的，我觉得我人生改变太快了。前一秒还在上海，还在南京跟朋友吃饭，跟家人吃饭，下一秒就在赶飞机，然后飞机上坐满了，乌泱泱的坐满了大家，因为不同的目的出去的人，反正就整个过程有一点点就是像幻觉，不太真实。然后最终也没有赶上我们第一节课，因为我，到家的时候6点多了。其实按理说我们的课是上到7点半，然后我就用 Zoom 嘛连线了一下，但是打开没几分钟，老师就说，因为我们是第一节课，所以就，早点下课。所以，不过也大概看了一下班上的同学，都是感觉都是外国人居多一点，不同肤色的都有。然后很快，室友的孩子跟室友都回来了，跟他们聊了一会儿天，然后到现在差不多，10点多的时候，才慢慢的觉得这种落地的感觉，就是，之前不是觉得很不真实吗？慢慢的这种感觉会淡下去，会觉得更加的接地气一点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吧。